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7集，我喜欢猫。众人听了王洛的话，面面相觑。赵普就有些搞不懂这帮人为什么死活非要留在天山派呢？天尊对他们也不算特关心，都不认他们是徒弟，只说是门下。天山派掌门陆峰也没什么能耐，他们自己的功夫下山创立个小门派，估计也能混得不错，何须勉强？只有展昭和白玉堂心中有数，只有见过天尊功夫的人才会知道什么是武林圣者天下无敌，只有被天尊那个级别指点过武功的人才会明白什么叫一日千里，没有一个练武的人会舍弃天尊这样的光环。另一点，江湖人对被驱逐出门派是十分忌讳的，因为需要逐出师门的无外乎几条理由：背叛师门、作奸犯科、残杀同门，一旦和这几条沾边，那么从此将不容于江湖，前途尽毁。白玉堂回头看了看两人，似乎还很奇怪。 你做狗干什么？我又不喜欢狗。 众人都一愣，随即无语地看白玉堂，就见他还一脸理直气壮。 我从小到大都只喜欢猫。 王洛泄气了。白玉堂果然百毒不侵，说话的腔调都和天尊好像。程志比王洛机灵不少，跟陆峰求情。 掌门师兄，我们知道错了。 陆峰心软，就对两人摆摆手。 先回房思过去，一会儿我找人叫你们，告诉我是怎么回事。还有啊，不准再打架了。 王洛和程志听后又看白玉堂，见他没什么表示，似乎并不想干预陆峰的决定，就知道有救了，谢过之后赶紧转身回房。白玉堂也没说话，天山派是陆峰的，就让他管吧，要杀鸡儆猴还是以儆效尤，也是陆峰自己来决定。陆峰见白玉堂同意了，赶紧带着众人赶往停尸间，去看岳承熙、燕林和徐飞的尸体了。往山下走，白玉堂就见展昭抱着小四子，不知道说什么呢。展昭睁大了两只眼睛，一脸的惊奇。白玉堂往前走了几步，就听到小四子正跟展昭说刚才赵普他们抓麒麟的壮举。 真的有麒麟啊？我从来没见过。 只有一个鳞片。 小四子从小荷包里掏出了那一片硬邦邦的鳞片递给白玉堂，那是刚才公孙塞在他小荷包里的，让他留着，不管是龙鳞还是麒麟鳞片先收着。白玉堂接过那片鳞片看了一会儿，就皱起眉头来。展昭也凑过来看。 怎么了？ 看着像是龙鳞，但感觉又像是琉璃，作为鳞片会不会太坚硬了些？ 到了停尸房附近，公孙和包拯他们进屋看尸体了。白玉堂不太感兴趣，看了一眼就和展昭一起出来了。这时候几个天山派的小徒弟背着一捆重重的渔网上来了，看到白玉堂就问： 太师叔祖，这个渔网破了，还要不要了？ 放下我瞧瞧。 展昭指了指地面，小徒弟就把渔网放到了地上。展昭拿起渔网打开看了看，最后找到了破洞的地方。 好大个洞啊。 白玉堂也看了一眼后微微皱眉，又拿出了那枚鳞片看了看。两人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，蹲下，一人捡起了一根手指头粗的绳头盯着看，最后一抬头对视了一眼。展昭微微一笑，拿过那枚鳞片。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。 我也是。 小四子仰着脸见两人又开始打哑谜，正好奇，就感觉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正蹭着自己的小腿，低头一看，小四子就笑了。白玉堂和展昭正心照不宣再一次审视那枚鱼鳞，却听到一声喵叫。白玉堂下意识地去看了看展昭，展昭则是低头，只见小四子捧着一只白爪子胖乎乎的小黑猫举到两人眼前。 啊，看呀！ 小猫和两人对视了一会儿，就见白玉堂突然伸手捏着那猫的后脖梗提了起来，小猫被一抓脖子麻了爪，喵喵叫着挣扎几下，有些不满地瞪着白玉堂。白玉堂挑了挑眉，伸手轻轻拽了拽猫胡子，果然那小猫又闹了起来。展昭将那只小猫夺回来，不解地看着白玉堂。 你不是喜欢猫吗？ 我是喜欢。 白玉堂说完，伸手又捏了捏那只猫的肉爪，顺便拽了下尾巴。黑猫急得就伸爪子要挠他，不过白玉堂手快且显然经验丰富，躲开了。 你确定你喜欢？ 展昭将小猫交还给小四子，让他赶紧藏起来。 我最喜欢猫，特别是欺负猫的感觉。 展昭一惊，刚刚一瞬间白玉堂的眼睛都亮了亮，也不知道是说笑呢还是当真，反正展昭就觉得后脖梗嗖一声有凉风过。从鳞片和渔网上，展昭白玉堂显然得出了一些线索，当然外人不明白。这时候公孙走了出来，似乎有些不解，陪同的陆峰也是一脸愁容。 大人，尸体情况怎么样了？ 包拯一脸的无奈看向公孙，公孙抱着胳膊皱着眉， 不像是刀伤了。 不像刀伤，那是什么？ 我没见过这种病人，很锋利也很快，但是我想不明白伤口是怎么造成的。 公孙很困惑，展昭和白玉堂闻言对视了一眼，被赵普看到了。 你俩有线索？ 嗯，应该。 什么线索？ 白玉堂转头吩咐一个天山派的小徒弟， 去厨房帮忙找块猪肉来，带猪皮的。 是。 除了展昭之外的其他人都摸不着头脑，要猪肉干什么？没一会儿，小徒弟扛着一截猪腿过来。 太师叔祖，这个可以吗？ 白玉堂点点头，对展昭使了个眼色，展昭抬手，嗖一声，他手中那枚刚才小四子给他们的麒麟鳞片从猪腿表面擦过，飞出去老远，钉在了院墙里。众人都微微一愣，盯着那片鳞片看了看，又回头看那块猪肉，就见上边一条豁口，类似于刀伤。公孙凑过去盯着那块猪皮看了起来。 嗯，就是这个伤口，伤口外翻，类似于快刀。我还想是什么东西呢，原来是暗器。 鳞片？ 赵普接过紫影拿回来的鳞片看了看，皱了皱眉， 这东西根本就不是鳞片，是刀片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看着陆峰， 带我去岳城西的房间看看。 好的。 陆峰赶紧就带着白玉堂赶往天山派的别院。这天山派因为几乎占据了整座山，而几位高手又都彼此不怎么往来，所以分别都在山的各处有自己的别院。岳城西的别院在半山腰靠西侧的地方，依山而建。山前有一个水潭，这是碧水山众多水潭中的一个，叫青云潭。这座别院也叫青云别院， 很雅致的名字。之所以叫青云潭，是因为这个水潭的水特别清澈平静，上方没有遮羞物，大片大片的云朵倒映在水面上，分外清晰，青天白云就像印在了镜子里一样，因此得名。展昭望了一眼河面平静的水，所谓水至清则无鱼，这青云潭好干净，与其说灵秀，不如说死气沉沉，四周围也没有瀑布，周边岸上是有些潮湿的沙土地面，没有多少树木。展昭虽然不识水性，但是基本的山川大河构造还是懂一些，这潭水底部一定跟外界相连，不然就会成为一潭死水，恐怕早就已经臭了。展昭正看着河水发呆，小四子拽了拽他衣摆，一指已经进了青云别院的众人。 进去了。 展昭伸手牵着他手跟了进去。白玉堂在门口也回头看了一眼，当然注意到展昭的神情，因此也往水潭的方向看了一眼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